好啦，咁除咗啲戏啊剧之外，仲有咩睇到咧？ 有一個我想補一補的，就是頭先我哋咪講高達的 NT 嘅，咁其實咧，而家嚟緊Unicorn 有個馬拉松的電影欣賞喎， 即係遊學 Marvel 啊， 係啊，佢喺2月23日咧，就有一個呢、這個真係馬拉松啦，就一至七集一次過做曬啊， 一日睇曬， 就由5:45。一路睇到第二日嘅兩點啊，凌晨兩 點。咩叫一至七集咧？咩一至七集 ？Unicorn 咪係 Unicorn 嘅七集OVA 咯。 哦 ，OVA 七集 ，OK 一次過睇曬佢呢個。 係。哦。即係係一次過，即係唔係分咗幾日？ 真 係 一次過。 唔係㗎， 都係一次過連續落去睇啊！呢、這個真係馬拉松啦，呢、這個就係。 係。 咁就390蚊飛，咁啊一場一日啊， 佢俾翻我係嘛？ 系啦，咁啊，好啫，其实呢个可以，如果有兴趣嘅，咁咪去睇下咯。 嗯， 即系我啊以为冇嘅，不过我睇以为冇啊，原来 Marvel 都好多人睇，好你啊， 阿穷飞龙都去咗睇啊， 系咯， 好多人睇噶，系啊， 好似话有嘢送嘅， 有 个襟章，唔知有咩，咁啊， 唔知嘅 ，NT 我唔知有 NT 有乜嘢 ，NT 有咩送？ NT 冇嘢送喎， 我呢啲冇嘢送噶，哦，真系馬拉松嘅啫，哦， 真系要睇呢個馬拉松有 哇 咁 咁呢個馬拉松屋企睇都得啦，系嘛，真系咁有癮嘅戲院， 系啊，因為Netflix 係有曬一至七集做緊嘅啦，已經， 就算冇 Netflix 都大把渠道可以睇， 系啦，大把渠道， 即係去戲院睇馬拉松睇 Unicorn 啊，咁會唔會睇到呢集噶？ 好啊，冇 NT 㗎，冇 NT 㗎， 即係淨係睇翻 Unicorn 扯，唔係喎，人哋嗰個 Marvel 睇到去咩嘅喎，睇到去有 Miss Marvel 喎，所以佢應該喺過年嗰時做咗呢個馬拉松宣傳。 如果你唔連結翻最新嗰集，冇乜意義嘅喎，嗱，因為通常以往啲馬拉松咧，戲院外事戲院馬拉松，你通常楞翻新嗰套戲㗎嘛， 係啊， 如果唔係咩意思啫？系咯，咁冇乜意思喎。 系啊， 你明明新嗰套又做，咁唔愣翻嘅，系咯。呢下有啲咩咯？系咯，系咯，呢个怪啲咯，系咯。咁 anyway 都系报一报咧，兴趣朋友就去。 报一报消息。 嗯， 系啊， 系。 跟住 记得带眼药水啊，到时系啦。 系。 系。 咁就嗱， 我讲一讲啦，见阿新年。 系咁啊，其实 trailer 嗰度咧，啊，讲完未噶？有冇其他嘢讲噶？阿明讲咩噶？ 喂，呢个我想讲阿拉丁嘅。 哦 ，OK， 都系吹喇，系。 嗯， 系啊，吹喇嘢。 好。 啊，点咧？ 系。 咁啊，讲阿拉丁先啦，系 咯。诶，冇呢个阿拉丁佢出咗，咦？阿韦斯密夫佢蓝晒喎，成个造型做。 阿凡达有咩碌？ 系咯。系啦，同埋都粗到几大只啊佢。 但是有些人就懷疑其實他的 body 不是他的 喎。我也有少少懷疑。 啊個 body 不是他的邊個的 即是可能是 CG 做的咯。即是他只是出個樣 子。為什麼 這樣 說呢是啊。嗯。為 什麼這樣說呢那有人就說他的手手腳腳動得很生硬。 哦、 即系冇脚啦吓，呢个冇脚啦吓，咁啊即系个上半身。 但系只佢得个头 嘅 啫， 得好少 嘅 啫。 系啊 系啊，几秒嘅啫，见到佢。 即系 key 翻个样落个公仔度，其实。 有人咁讲啦吓。 嗯。 嗯。同埋嗰度啲系咯，嗰啲人样啊，都系阿拉伯啊或者中东嗰啲样咯，其实就系咯。 咁梗 係㗎 啦， 係 呢個阿拉丁嚟 㗎 嘛， 好難講㗎，咁你呢、這個呢個燈神都變黑人啦，大佬，喂黑人同中東係兩樣嘢嚟喎，唔好黑死咗一樣喎， 佢而家又黑人，佢而家變咗藍色人啊嘛， 但係個樣係黑人啊嘛， 係燈神係藍色嘅，咁又啱嘅，咁又卡通片 之前睇嗰啲硬照嗰陣時未整藍色，原來佢真係用黑色添。 吓嗰阵时又俾人嘈得好犀利嘅， 真系黑色人，系咪龙珠入边嗰个啊？ 吓系啊， 波啊， 天神嗰个助手 波 啊，波波啊，嗰个应该揾阿 Will Smith 做啊，系嘛，唔使化妆啊， 系 系， 乜鬼嚟噶？真系 OK anyway 啦，系咧，咁啊，都系咁啦，系咁啊，好多人，你话咩改色啊？帮佢 系， 哦，系啊，改色啊，点改色啊？ 变咗好似变魔人布欧啊， 系 啊， 系 啊， 就变咗布欧个样。 系咯，个诚意欠啲啦，欣儿直情扮啊嘛嗰时。 咁 系啊，仲有啲人摆啲相出嚟，就话咩蓝色嘅，唔知咩联盟啊嘛。 系， 系 晒 阿凡达啊。 系。 系咯，有銀河守護咁樣個男女啊，同埋係咯嗰個 藍色女 戰嗰個， 跟住邊個 Fennel 都算啦，係嘛？ 係咯係咯係咯，成堆藍色。 佢都冇黐畫啲，即係真係麥當勞嗰只喎。 係啊係啊係啊， 都未有嗰只啊。咁啊唔知啦，唉，我都肉酸啊，總之係。係。 唔係太吸引啦。 唔係，因為佢呢個故事本身又唔係愛情故事，咁。係 啦。 咁會唔會冇咁好 sell 嘅呢？咁同埋而家啲人仲係咪真係仲會鍾意阿拉丁㗎？我真係唔知啦。 同埋佢啲音樂好似你咪聽過話唔同曬，同以前改曬、 哦。你講佢嗰個畫頭啫。 係哦，係。 佢裏面話應該唱返佢啲歌嘅。 哦，明白。 唔知人啲。我就麻麻地啦。咁大家點樣覺得？有冇興趣睇？ 我啊，我就都會望一望嘅。 我就基本上应该冇乜嘅啦，其 实即系蓝色嘅 Will Smith， 睇下使唔使 识佢，即系我对拉丁呢个故事都冇乜兴趣嘅，其 实系，我有少少咧，我就 系，以前系咪配音嗰个好似系咪啊？边个嚟噶？好似系啊 ，Robin Williams 定边个系嘛？ 系啊系啊，有咁讲过，有人 key 咗啊 ，Robin Williams， 以前噶嘛，以前卡通片配音配过灯神嗰个嘛。 嗯， 系咯，咁差好远，成个感觉同而家变咗 Will Smith 系嘛？ 嗯， 系， 嗯 ，OK，anyway 咧，咁啊，系咯，咁批图好大嘅，得唔得到？知唔知？系，好，咁仲冇其他？ 系啦， 新点咪想讲嘅。 仲有个画头批图仲大啲嘅就 系 《封神》第二集。 系啦。 哇！ 哦，系啊，系啊，系。 系卡通嚟嘅呢个。 Super Hero 喎，竟然佢哋系。 系卡通嚟嘅呢个，唔系真人版，放心啊。 系。 都系延续翻嚟 DC 卡通。 系 喺个画头，我以为佢哋同水行侠打添啊，开头。 系唔系咩？ 咁劲， 我以为系啫。 系啊，我以为系啊，嗰浪咁样冲埋嚟。 系咯。哦。 咪啲人好似剪咗片。剪咗片，好似有同啊水行侠条女打噶，变咗啊。 点样系一个真人一个卡通嚟嘅？ 系啊，佢咪一路咁样控制水咁射过嚟，佢咪一路咁结冰咁。 嗯，唔系早排美国先 咩？煲做咩？其实系 美国早排先话差佬拉咗个边个啊？ 哦，唔系拉咗啊，封神咯，阿公主啊嘛。 系咯，喂，搞到美国诶，即系 冻冰冰， 即系咩啊嘛？冻冰冰 太冻 冰晒啊！ 咪叫咩？好似个名系咩 ？Elsa 定咩？我唔记得咗。 Elsa 啦 ，Elsa 啦 ，Elsa 啊，我唔记得咗。 放翻出嚟啦，系嘛？应该 系啦。 系。 咁我 爱回家一波有出啊！之前佢哋扮 吓咩意思啊？ 爱回家嚟嘅，我发错冇会读情人节嗰阵时都扮有几个扮咗啊！ 咁搞笑。 系啊， 都系扮 公。哦 哦。 即係如果《Frozen》拍真人版先多人睇啊！我記得呢個唔係拍阿拉丁嘅，點解下下啲嘢咧要擺到咧，即係已經過曬期咧先拍嘅咧？ 係啊， 係咪佢仲係可以做卡通？佢直情做緊卡通好過，唔使拍真人版。 咁梗係啦， 係 即係拗到《Frozen》都冇人識啦，嗰陣先拍真人版啊！ 拍到爛先至咩咯？係啊 ，OK 好。咁啊，咁啊，《Frozen 二》啊，系咯，咁啊，等下啦，佢动画 一定劲噶啦，呢套 一定劲，唔使讲 嚟噶 啦，即系好。咁头先阿新料好似咪想讲咩？ 系啦，新料 系想讲咩？ 咁啊，仲有呢个《魔戒》啊，个作者吓嘅呢个 托尔金啊， 系啦，托尔金嘅《托尔金传》啊，咁就去拍戏啦， 系。 但佢就唔係好似之前嗰啲咩神嘅女合作者嗰啲咁鬼悶嘅，佢將嗰啲魔界嗰啲嘅場面嗰啲嘢咧，佢整咗佢嗰個即現實裏面撈埋咗嚟玩。 即係有特攝加加加咯。 嚇？ 特攝加加加。 加加加。 唔係，我聽唔到佢講乜，唔好答聲。 特攝加加加 加加加咁樣咯。 哦，特攝加加，哦，你都可以咁講啦，即係最咁 short 嘅，原來平時啊幻想嘅。咁你見佢成個畫頭咧，佢都扮到只魔戒咁，就算出托爾金嗰個字啊，你都覺得見到成隻戒指咁變成 O 字咁。 系啊， 同呢个魔界捞埋嚟玩，系啦，咁啊好奇幻嘅出咗嚟，系啦，系啊，咁啊好似几过瘾啊，咁样拍就系咯。 咁佢呢度应该会讲讲下 啦，咁拍一个好真实嘅作者自传，咁啊话佢冇睇啊，大佬，系咯。 佢呢度打打下仗都可以出出咗啲魔界嗰啲嘢咁样捞埋落去咁样咁啊，好正。 佢喺佢眼中变成咗啲好似魔法啊，或者一啲。嗰啲咁嘅 fantasy 嗰啲嘢咁樣嘅，係咯，好似幾過癮嘅，係咯，嗯，你咪當少年派咁咯，即係奇幻化咗將件事係咯，係咯，咁呢個係好似係幾時啊？要五月定幾時先做啊？好似好耐啊！ 呢個係啊，五月十， 係幾時話？ 五月係啊，五月十號 ， 五月十號係咯，幫我哋賀台慶啊，五月啊。好咁啊，睇得托尔金唔错嘅，好似睇个画头。 咁同埋可能讲讲 做，好似做嗰个系咪啊？边个嚟嘅咧？系啊， 嗰个叫乜鬼咧？系咪 Beast Boy 啊？ 系咪阿 Beast 啦？唔系 Beast Boy。 Beast 系啊 ，Beast Boy 就 Titan 嗰个 ，Beast 系 X 名嗰个， 系蓝 兽 啊， 即 系只蓝色嘢。 或者系个咩咩丧尸咩鬼嘢话？ 熱血喪男， 即係嗰只會可以 熱血喪男 係啦，即係亦都係嗰個， 係啦， 嗰個做台，所以佢其實係後生仔嚟嘅，佢唔係講阿叔嚟嘅，因為講佢打好似係第幾隻世界大戰嚟嘅， 應該就一次啦， 一戰啊嘛，係咯係咯，好後生，即係升得兵咁啊，梗係僆仔啦，嗰時嚟嘅，咁啊唔係講托爾金阿伯嗰陣，唔係變咗金道夫嗰陣嚟嘅 ，OK。后生仔嗰陣嘅故事，咁所以睇落都好睇嘅话头嘅。好， 咁呢度有可能会佢会讲下讲埋佢个 friend， 即系写呢个咩啊？女巫魔衣橱嗰个狮子女巫魔衣橱嗰个，应该 讲 埋 嗰个点解会咁嘅？ 啊，因为佢系 friend 嚟嘛， 都顺便啊，顺便讲埋。 系咯。 哦 ，OK， 即系又有狮子嘅魔衣橱出现啦。 吓，咁我唔知啊。 即嗰其實係咩基督教文學嚟噶嘛？ 係， 係啊。OK， 好啊。咁呢、這個呢、這個介紹咗先，係啊。呢、這個話題，我哋都係貼過上群組係。係。好，仲有咩？你的名字啦，係嘛？即係呢個就冇得睇嘅，呢、這個講嘅啫。 嗯。 嚇、啊！就話拍荷里活真人版。係。哇！黐。 有禮。 係啦、啊，即係日本動畫再次、啊嚇嚇大家啦！要改編真人版，今次直接拍荷里活啦，都唔跳過咗，唔揾日本仔做嚇。咁啊，邊個做導演咧？咁啊，揾嚟呢個蜘蛛俠Amazing Spider-Man 嘅一二集嗰個導演啦，亦即係 Gifted， 即係嗰套美國隊長做主角，係咪湊住個靚妹又天才數學嗰個嗰套嚇？咁嗰個做導演嘅，咁又話即係拍愛情故事好拿手咁，但係呢佢就竟然將呢個故事就改咗，即係咁你預咗去拍係梗係發生美國呀，唔出奇呀，咁佢竟然呢就將呢個男嘅就係一個芝加哥嘅一個後生仔呀，係黑人定白人都未知 嘅 城市後生仔， 咁呢個就預咗正常嘅，咁到底黑人定白人未知呀，黑人定白人未知呀，冇講，咁但係呢女主角就竟然改成呢係原住民嚟嘅， 系乡下妹， 原住民美国原住民啊，即系唔系啊，即系红番妹， 系 印第安少女， 系啦，印第安少女竟然咁样，咁啊，可能因为要牵涉有啲奇怪信仰嗰啲咁嘅嘢啦，咁你美国都唔知有乜，咁啊，除咗呢个印第安之外，咁可能系几个原因啩， 印第安口着走， 咁改法吓， 有印第安口着走啊，咁样。 唔需要印第安咩手啦，系咯，咁佢都好多嗰啲奇奇怪怪嘅，系咯， 看食嘢嘅，咩嘢飲 啊？唔知佢啦，咁佢唔係會即係咁樣一字一句對應嘅，我相信佢都係攞個基本嘅大攞，咁佢就佢哋又係調轉嗰個靈魂咁樣去咩嘅？咁仲有冇呢個瑞星呢個嘢都唔知道有冇啦，佢冇提過。 咁啊，淨係話咁改，咁但我聽落都膠膠地啦。 嗯， 係啦，成件事膠咗啊。 係。 咁啊，其實從來都冇話嗰個係好鄉下嘅喎，即係你睇你啲名字咁，咁咪即係中環啊，銅鑼灣有條男仔，咁啊同屯門嗰條女咁嘅啫喎，我成覺得係邊度話好鄉下啊，大佬，人哋嗰度都正常喎，大佬有車又剩又唔係好鄉下，唔係耕田喎，大佬嗰度係咯，呢度人去咗啲印第安部落住帳篷㗎係嘛？我唔知佢有冇去到咁樣啊，係 咯， 唔知啊， 可能淨係攞咗個概念㗎啫，其實 淨係概念啦，咁 即係可能佢唔講你都唔知係改編嘅，其實 有係啊，咪即係佢呢個佢咪又加咗兩個，其實都係有個種族裏邊嘅，咁原本個故事冇關種族事啊，都係城市同鄉村啫，最多即係或者嗰啲市郊啊，唔係嗰都唔可以話鄉村，即係其實係唔係主核心嗰個。大城市的核心位啫嘛，你可能是啲衛星城市咁嗰啲城，但係都是城市嚟嘅，你嗰度大佬 係 嚇，即唔係東京咁啫，係咯，咁唔係東京唔代表人哋嗰度真係好咩噶嘛，即係冇咁繁冇咁繁盛咯，只可以講係咯，保持咗少少當地嘅文化咁咯，咁可能你走入去屯門啊係咪會唔會啊？都有當地有啲特別嘅食嘢嘅，會唔會咧？好似元朗都有喎、啊，係咪？係咯，係咯。咁而家佢一改啫，就將佢變咗做喂圍頭啊， 嚇、啊？係 咪原住民啊嘛？咁你香港嘅原居民咁啊，咪嗰啲啊？ 係有新嘅啲發哥嗰啲啊？ 發哥？點解發哥？ 哦、有 你講 嗰套戲啊？ 柳文柴唔係黃浩信咩？ 都得 馮傑粒 講圍頭話嗰啲啊，係咯， 係啊， 冰屋咁啊，咁其實係變咗呢，突然間變咗呢樣嘢喎，我好似咦係咪同你的名字嗰樣嘢好似唔係好同咧咁樣，係咯，咩 anyway 啦嚇，咁呢度啊，睇下佢點改咧，我啊唔係好有興趣啊，我聽嘅就係咯， 係， 咁大家覺得？ 嗯，但我对个导演就 O K 嘅， 系啊，导演有信心。 即系之前拍嗰几套戏咧，我都中意嘅，其实系。 系。 咁而家佢攞咗呢个故事，如果真系净系攞个概念，就如果演员都 O K 啊，我都会有兴趣睇下嘅，其实有。 哦。 系啦，我咁嘅。 即系唔当系你的名字咯，系嘛？ 我睇下佢改編嘅程度去到邊啦，要睇下。 呢個程度我都覺得都已經好離譜噶啦，係再改勁啲唔係呢個定唔知啊，即係咁，而家都已經甩咗噶啦，佢呢個改法已經。 係啊，我覺得真係淨係攞個基本故事架構嘅啫，其實應該係。 嗯，咁咪冇謂咯，其實。 嗯。 其實都係因為呢套卡通嘅名氣咁大，所以拍嘅。其实呢个故事唔系一个好嘅故事咧，讲真，即系连新海诚都系咁讲，系佢最即系最觉得最冇故事嘅作品嚟嘅，佢自己话，咁啊变咗呢个你转拍成真人，仲要摆到美国发生咁，同埋仲未知个男主角会唔会变埋黑人咁呢啲啊， 嗯， 系啦，咁啊睇下点啦，系啦系啦，我听完就我冇咩。我麻麻地聽完覺得哎呀好似唔好睇喎咁樣，我就有啲咁嘅感覺係啦。 咁我最主要都係鍾意 呢個導演係啦係啦。 導演好啊。 咁馬仔 啊差唔多啊，我其實個導演如果講愛情應該 OK 嘅，不過你話佢改到點？ 導演係 OK 係 啊，改到點？ 但 係 個咁改法呢啲， 打敗幾重啊？佢陣間到時。 哇，好難唔紅嘅喎，咁你紅翻妹咁，唔通佢淨係講嘅係？ 咁佢拍上嚟，可能佢著重嗰兩個人啲感情戲多啲，咁咪好啲咯。但係佢如果成日提住，即係啲民族啊，或者佢嗰個種族啊嗰啲咁嘅嘢，咪變咗睇嗰陣時。 即係佢睇下佢係咪首先係咪真係住帳篷先係嘛？ 即係可能其實佢都係 佢個種係紅翻，但係其實佢係正常嘅翻學嘅。 咁啊，老嘢， 即係佢唔好成日睇住我，你睇嗰時冇咁辛苦，咪唔覺咁樣。 即係唔係去咗條村仲騎馬係嘛？係 啊，仲射緊箭嚇， 即係仲 俾 件紅番裝佢著嗰啲咧，即係變咗泰山咁。 唔係，我驚佢變咗咩啊？變咗獨行俠啊！變咗嗰個咧，阿 Johnny Depp 咩 樣？ 即係 只鷹， 嗰條女咪就死雀貓個頭啊？係咪？化翻 Johnny Depp 個裝添，係咪？驚嚇你唔死啊？係咯，我唔知啊，係咯。咁啊睇下啦，係咯係咯，我就冷咗一截，聽到呢個改動係啦。 嗯 嗯， 係咯。同埋永遠點解去到美國就一定要有啲唔同族裔嘅呢、這個變成咗唔同族裔嘅，一定要有呢個咁嘅嘢嘅。你講兩個白仔白妹唔得嘅， 唔係一定要撈埋咯。 即係你就講發生喺芝加哥同芝加哥附近嗰啲，即係冇咁大城市裏面嗰啲，即係揾條村咁唔得嘅，唔係即係揾個小鎮咁唔得嘅。 要政治正確。 你其實以往好多古仔發生喺啲美國小鎮㗎啦，你 Raiders of the Dam 又係小鎮，啲鬼戲好中意㗎，係第一嘛。 係。 Stephen King 次次有啲小鎮㗎，咁小鎮咪又係白人咧？即係點解要咁改啊？我都聽到就唔中意，唔好意思。雖然佢未至於好左交嘅都，但係一定要咁嘅扭咧，即係我唔知道，我唔係好中意咁樣嘅。 嗯， 因为你呢个你再加多个种族元素，我成件事已经唔同咗味道啊。 嗯， 即系你搬去美国发生冇问题嘅，你搬去香港发生都得噶。 所以佢套都要捞来。 咁你又会唔会将佢改成中港矛盾嘅咩？会唔会又无端变咗咁样？ 可以未必使嘅咁就。 你呢咩令到成件事会唔会你觉得胶咗咧？ 我覺得 如果你當香港拍你精明事咁，咁點解要嗰個 就香港澳門咪冇問題咯？ 唔係深圳， 深圳 都可能好啲啊！你都覺得都 OK 嘅，即係起碼深圳其實都係大城市，唔係佢仲要專登嗰個女上山下鄉咁滯嘅，要講到係咯。 係。 哇！唔使啊，唔使咁樣啊，係咯。即係會唔會唔好特別專登要咁樣講得唔得？ 啱， 又或者明個女都係香港人，不過原來佢係新移民，咁點解要咁樣？點解要咁啫？ 唔使強調 啊！唔需要啊！我呢啲即係我令到件事都人哋都唔係講啲嘢嘅個故仔。 係啊， 係咯。咁你加啲咩女，咁已經變咗第二個故事，其實第二個故仔啊，變咗。 係啊， 我係呢樣嘢覺得唔好啊。 嗯 ，OK， 咁系啦，或者可能佢其实个主题唔喺度嘅，希望系咁啦，系佢纯粹润色下咁啦，系咯，当啊，系唔知啊，系 ，OK， 好，咁啊，仲有冇？ 咁诶，仲有个消息就话呢个 Mad Max 就可能会拍呢套《战甲飞车》嘅续集，咁啊，呢个听住先啦吓。未正式上市嘅， 系啊，都 可能啫， 可能系咯，咁系啊系啊， 嗯， 咁好多可能嘅， 系啫，另外我啱啱又睇到一个画头啦吓，咁就有系一套动作片嚟嘅， 系边度 咧？叫做三重威胁啊。咁就都好多亞洲嘅動作星嘅西片。 咁呢套係咩嚟？西片 ，OK。 西片係，但係亞洲全部亞洲啲星嚟嘅喎，阿東尼扎啊，印尼黃光亮啊，就阿陳虎，係跟住就阿芝渣，阿盧正山， 芝渣 跟住仲有 芝渣即係女團 第一，係咯，係啊，戰狼第一集嗰個大反派。跟住仲有再生合嗰個黑人男主角咯， 咁呢個唔係亞洲人嚟㗎嘛？ 唔係，我好多亞洲星嘅，即係Tony Jaa啊，印尼黃光亮嗰啲啫嚇，係咯。 咁主角咧？ 主角就係阿Tony Jaa印尼黃光亮同埋陳虎咯。 哇！咁死硬喎。 係啊，但我唔知佢係。 咁呢個係咩片嚟㗎？ 呢套應該改個名做《Die Hard》係嘛？死硬啊！ 三重威脅嚇，但係 西片咯，頭先話咗美國片啊嘛， 係但係美國片，但係都有中國同泰國嘅資金合拍。 哇！我聽落係咪又係皮洛里維斯有份幫佢哋啊？似呢啲嘢， 但係睇條 trailer 就打得就都幾好睇嘅，好似即係啲泰拳嗰啲啊，又咩 旋風旋風腳啊，跟住之後又濕撞啊，咁樣嗰啲好多呢啲嘢。 風腳有冇空中嘅啫？ 嗰啲咩啊？ 有冇空中嘅啫？旋風腳。 有凌空噶。 哦，即係真係好似阿龍阿 Ken 噶。 咁啊未至 於咁嘅。咁就嚇啊，嗰、啊、種啦、啊。即係都啲特種部隊有槍戰啊，有啲武術啊，咁樣打咯，係咯，呢一種。 你有撈特種部隊啊？ 係、啊，但又打到好似真係拳打咁打嘅喎，真係打到好似。係、 okay. 咯。 捉到好運。 陳虎係啦，阿陳虎佢剪短咗頭髮就冇咁弱嘅個樣就。 哦，係咩？ 係啊。 哦，靚仔咗。 好樣啲啦，係咯。 嗯。O、okay. K. 嗯， 祝佢好运啦、啊。 我呢个咁话头，系啦，祝佢好运啦、 啊。有冇英文名嘅咧？咁 英文名啊？ 系英翻做英文 嚟噶嘛？呢度 啊 ，Chipo 唔知乜嘢啦，唔识读啊，那个威胁啊。 系咯， 咪咁三重啊嘛？咁啊三重嘅咩 ？Chipo 咯， 咩佢 Chip 哦， 跟住。系 出部咩咧？ 另外个字就 T H R E A T 系啦。 啊 ，flat 系 真系直译嘅。 系啊，真系直译嘅，系啊。 哦 ，O K 好，咁啊几时做嘅？ 美国就3月22号。 咁、哦、快添噶 ？O K。 美国就香港唔知有冇影期啦。 咁、哦、啊，留意留意啊。 都问问地啦，有冇影期都？ 系啦，都系自己方法睇啦，到时有。 咁啊，未必嘅。咁你到時睇下美國受唔受歡迎咯。如果美國衰咁，梗係唔好。如果唔係香港受歡迎，好受歡迎咁，香港都會做嘅。 誒，會唔會到時係 Netflix 上架？會唔會？ 我唔知㗎。 咁你通啲渣可能都睇嘅啲人啊。 嗯，係。 啊 ，anyway， 咁啊，我就覺得唔夠咯，因為你呢班平時喺即係西邊入邊啊，佢未可以擔正嘅呢一班。 系啦，都亚洲出名。 唔 系 二线啊，直情系好似你系啲主角里面再愣嘅啫。 系。 系咯。 系啊。 嗱，即系你上次咁啊，你甄子丹都唔叫做系即系第一男主角啊，即系纯 粹系第二 啊咩？咁好似嗰套冇通宵，好似都有嘅。 有再愣啊！ 你觉得通宵系再低一线嘅咯？咁我话都大镬喎，大佬！咁你而家你佢哋系而家呢套戏系担正。点够 sell 啊？好明显唔够 sell 啦，系咯，好大镬啊，系咯，我惊大镬过嗰套咩 Iron Fist 啊，即系嗰套咩，即系嗰套玩中国古装嗰啲啊。 嗯，但系呢啲可能系成本低嗰啲 B、C 级。 咁一定系，咁但系都唔知道会唔会大型上画咯？直情你连院线都唔知搵唔搵到，系啊。咁你係咯，睇下到時點啦，咁留意一下先。如果你講到呢度咁搞嘢，係咯，咁但係佢係現代嘅啫，故仔 現代現代係 現代嘅啫， 仲要係打特軍隊咁樣，但係又有功夫。 係啊， 好 係啊， 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好。好，咁好，仲有冇？ 如果 我未有啦，係啦。 啊，如果預告嗰啲有冇啦？應該。 哦，冇啦，冇啦，係嘛？好。 係。 好。咁有冇咩介紹玩具啊、活動啊、嗰啲 card 嘢？唔係下個禮拜有咩睇啦？ 係我介紹一個活動啦、啊，咁就係呢、這個4月6号至7月7号嘅，咁就係呢個梵高多感官體驗展覽，係啦。咁 點樣去多感官嘅體驗啊？梵高咧，係咪即係聞米？ 哦，咁啊唔係，係。不過佢就會有好多咁當然會有好多佢嘅畫啦，最主要都係咁，但係就會結合呢個嗅覺、觸覺、味覺，咁就將啲牆啊、柱啊、天花板啊，甚至係地板咧，都會有佢啲作品咁樣擺喺度，即係投射出嚟啦嚇。呢啲就係投射出嚟。 投射，嚇死地板咪踩落去大佬。 系投射嘅，可以任踩嘅。 投影 ，OK OK， 即系一个多媒体嘅一个展览 ，OK 就以梵高作为题材咁啦。 系啦，咁但系咧个收费就比较贵啲，咁就成日 要钱噶。 系啦。 哦，难啲啦咁样。 咁成人就230，小童4至15岁就190，系啦。 四歲以下就免費。 即係我帶個僆仔去190啊。 係啊。 哇！ 哦，咁你 比較難啲， 即 係 難少少，係啊，香港推動藝術真係係啦。 好，咁啊嚇，到時睇下有冇人去咗睇就同嚇同 即係如果梵高未死都睇怕要死多一次啊，係啦。 梵高未死佢未應該冇錢入去睇。 梵高自己入到去睇啊，切多耳仔啊，又要切多隻添啊。點解門口條鬼佬啤啤聲流緊血嘅啊？你呢個咪梵高啦？嗯，OK， 好。好，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致同冇，即係會唔會有咁嘅閒錢啊？唉，真係大鑊真 係。係。咁講埋， 因為梵高咧，其實係即係一個唔成功嘅藝術家。 係啊。 你明唔明？佢唔係喺度生前咧可以即係將嗰啲作品變錢啊。 係 啊。所以一般香港人係唔崇拜梵高嘅，我要解釋。即係唔同嗰啲生前已經成名啊，即係享受過自己嘅成果咧、啊，咁呢個好大分別㗎，係啊，即係你有人講啦、啊，係啦、啊，即係呢個到底發明光纖嘅邊個咧？高鈞啊， 高鈞， 即係點解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回事？因為佢冇享受到即係任何金錢上嘅利益啊嘛， 嗯， 因為佢捐曬出嚟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佢咪 loser 咯，係、啊。即係當李嘉誠好好人咁咧， 仲要老人之外先俾獎佢。 你反而覺得佢傻佬啊？係啊，係，仲要攞人錢咩意思啊？ 唔係，我話仲要老人之外先頒咗獎俾佢。 係咯 ，loser 咯，咪就係 loser 咯。佢唔係人生贏家，你明唔明啊？ 即係唔 香港嚟講，唔覺得係咩，即係崇拜對象，係啊。咩唔係嗰啲人啊，係香港人普遍普及都係咁。你問下邊個人想做梵高？ 咁啊冇啦，做梵高真係 冇啦係嘛？冇人想做梵高係咪？嚇喂，但係你瓜老襯之後，你舉世知名喎、 啊。咁、 啊、你嘅作品其實係流傳萬世喎、啊。 嗯， 想唔想做啊？ 咁但係都太坎坷啦，佢人生 係。你寧願生前即係享受下，但係我乜鬼嘢見住都冇好過啦，係嘛？係。呢啲就係香港人啊嘛，或者咁講，中國人都係咁諗㗎啦，係啊，少好少人會好 admire 係呢個梵高，所以覺得難啲嘅。唔同鬼佬啊，鬼佬唔知點解好係咯，好中意梵高。好嘅，好咁睇下呢個展覽如何咧？咁我唔會冇人睇嘅，即係我驚會少啲啫。因為你都唔係平，事實上係咪？ 係。 係咯。 係。 咁啊，講係咁，依講埋佢喺邊度啦嚇。咁就喺呢個九龍灣常悦道18號嘅富通中心一樓係，但係其實我都唔知喺邊度咧。 我死咯！我仲你話喺啲大場度搞啫。 九展係嘛？ 唔係九展啊，可能你要擺啲。文化中心啊嗰啲咯，文化中心有畫展噶嘛，我都唔係啊，咁樣 ，OK， 咁唔緊要，咁大家睇下呢個咩鬼嘅地方。 佢都係喺 Mega Box 嗰頭啦，算係嗰頭啦。 哦，都係嗰頭嘅 ，OK，OK，OK， 係，咁咪唔會一個人都冇，咁即係意思即係我驚唔係咁多人啫。 係啊， 好，咁睇下又測一測試香港人到底對藝術有幾有嚇氣質啦。 嗯。 一般都唔會啦，係啦，即係平時啲畫展都免費都唔睇啊！你睇下你藝術中心睇啊，係咯，免費都唔睇啊，係嘛？即係連嗰咩包少龍畫廊係咪？大家有冇去過？ 冇啊，就係冇 啦，冇啦。 因為冇改咗名啊，有冇改埋做 古天樂 畫廊啊嘛？有冇啊？ 唔知， 留意下先。 定係都仲係叫包少龍啊？ 嗯。 系咯，唔系即系其实嗰啲咧，即系俾我哋嗰啲冇钱嘅学生冇钱，即系流连嘅地方嚟嘅啫，喺香港系啊，即系你衰到即系消费唔起啊，你咪去嗰度睇咯，系咪？系咪变咗咁啊？啊，唔系去观摩啲咩艺术啊？系啊，或者咩即系有时摆好多展览，香港其实都唔使钱，但系其实都唔睇嘅，系咯。其实炮台山嗰度咪有个又系嗰啲叫乜嘢咧？个叫做。即又是那些展覽藝術的地方來的呢、即是政府場來的 油街嗰度啊，嗰叫咩？ 唔知。 冇乜人去嘅，系咯。其实好正啊，啲展览系啊，系啊。咁其实香港有好多免费嘅艺术展览啊，其实都冇乜人睇，我都唔知收钱 有 冇去。 咁以前咩啦？动漫基地其实都有阵时有搞啲嘢噶。 系，都 cut 咗啦，而家。 系啊。 咪咯，咪咯，系咯，唔知好睇下点。好，仲有冇？ 冇啦，我就冇啦。 冇啦，冇啦，好，下礼拜咩做？分分。 下星期就，下星期仲有套贺岁片上喎、 啊。终于上啦。 系啊，过晒年先嚟做贺岁片。 系啊，阿林明晶啊。 阿不打等紧睇嗰套。 边套啊？ 华分全家曲。 系啦。 玩转船嗰个咩嚟噶？ 唉，林明晶系欣怡嗰套啊。 欣怡同林。 哦，未做嘅咩？原来。 系啊。 系啊，改期改咗好多次啊。 哦。 万众期待啊！ 哇，系。万众期待啊！边个咧？明晶啊。 分十五下有阿明晶度啊嘛。 明晶啊嘛，系啦。 真系咁中意？ 一啲啲 fans 想睇佢啲电视啦， 得佢啫喎，卢海鹏你唔会想睇啦系嘛？ 咁卢海鹏都好啲嘅， 音音唔想睇啦， 咁重口味。 大佬，我以为 Halloween 啊，大佢 系啦，都仲系贺岁片嚟嘅， 照计。哦， 因为佢马来西亚贺岁片嚟噶。 哦，马来西亚贺岁片 ，OK。 系啊， 但 系 上呢度都唔上《流浪地球》啊。 咁。系啊，呢、這个流浪地球冇 即系呢套都叫做即系香港星翻星最少系咪？ 啊，除咗吴孟达同吴京之外，冇人识啊嘛，其他人 吴孟达就唔系啲人咁追啊，香港都系咯。我相信吴孟达咧喺香港以外系红噶，喺香港噶。 嗯， 系。 唔系吴孟达好多戏噶，其实好多其他嘅戏嘅，即系其他地区有做咯，香港唔做。 嗯， 系啊。 即系佢哋 O K 噶，唔系，但系其他地区喺香港觉得唔 O K， 唔系永远系咪 周星驰嘅配角， 周星驰系咯，三傻嗰啲咁，系咯嗰啲，咁新啊真系嚟咁吓，咁你睇正经睇唔系，但系你睇唔睇？我就睇啦 ，O K， 我好中意睇， 好睇， 系啊系啊吓，咁可能系呢个原因咧，系咯，好咁仲有冇？下禮拜有套咁嘅賀歲片之外， 係咁啊，明講， 剛才提數榜提過㗎啦，為富不仁啦，就都係下個禮拜做嘅。另外，爭寵都係下個禮拜上嘅。 咪有冇科幻片？ 科幻片呢就 基本上係冇嘅， 應該 冇嘅。 爭寵算唔算呢？因為有 Emma Stone。 咁樣啊？ 爭寵 係咯。唔係喎，佢係女蜘蛛俠喎，而家個身份係大佬阿 Grant 係女蜘蛛俠，或者白色嗰、那個， 係、嗯、 即係佢做嗰個版本冇變到啫，係咯，佢再投胎再整多次咪係咯， 嗯 嗯， 係啦， 咁曾寵咧就其實都係奧斯卡係都有提名嘅，咁但係就風聲就即係唔算話非常之高啦，係咯， 係啊。 系咯，咁但系我啊睇过嘅，系好得意嘅呢套戏。咁同埋好似系咪有露点嘅咧？阿你有冇松佢今次？ 呢套应该有啊。 未睇， 但系佢系同个女王搞嘢啊，唔系同男人啊。男人佢就净系帮佢打飞机啫，系啦，调翻转嘅。女呢个系女同嘅，讲即系女同性恋嘅。佢哋講明嗰個女王係女同性戀者嚟嘅。呢啲人物係真有其人㗎喎，裏面唔係作出嚟㗎喎。 係 啊，即係唔係延禧攻略嗰啲咁虛㗎喎，大佬。 係。 咁睇下啦，啲人就話呢套係英國歐洲版延禧攻略啦，有人講 OK。咁但係你睇唔睇啦 ？OK， 如果你 OK Emma Stone 就睇下裏面佢幾惡嘅，因為 係。 即係佢後尾反擊，佢就好惡啦，最少係初頭俾人蝦嘅，即係又係咁嘅，即係真係兒戲攻略嚟嘅。咁係咯，我就覺得幾好睇喎，咁啊唔知大家覺得點咧？不過唔好啦，都係唔好亂介紹，咪又俾人問候係。 係。 OK。 係啊。 好啊，咁冇啊，冇完全冇 冇啊。 科幻片，咁 有 冇啲科幻劇啊咩可以期待下？下星期都冇。 都冇，下星期我哋可以休息一周啦，系咪？ 有套叫勉强掹车边讲核潜艇嘅，就系呢个潜行浩劫96小时啊。 系，咪定下礼拜我哋先讲翻成龙啦，系咪？神探蒲松龄嗰个啦。 系啊，神探蒲松龄 都未讲我哋咯，系咯。系。讲翻呢啲都贺岁片嚟嘅呢啲。 系， 又 系 香港未做，香港唔做啦。 系啊， 乜都唔会嘅，成龙啲点都会做嘅，我唔知几时啫。 未必噶， 未必 绝地逃亡都冇播过。 咁啊系，都唔一定。 绝地逃亡冇做过香港。 但呢套倩女幽魂嚟噶嘛，会唔会个题材上大家有有好啲啊嘛？ 但系暂时未见影期啊。 冇啦，暂时都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冇嘢讲都要讲下成龙啊。 系啦。 要下禮我哋揾啲嘢講下啦，係咯，即係冇話即係完全失蹤嘅又， 係咯， 哦 ，OK， 好，好咁就係咁， 係， 係 咁啊，下星期 冇科幻片， 咁 冇科幻片，好啦， 喺馬雲鎮就仍然見到個奇28號啊， 係啦， 哦， 知真唔真啊？ 哦，即係仲做嘅 ，OK， 但係都問問地啊，連中文名都冇嘅喎， 係啊， 哦，即係佢唔係叫唔係我哋叫佢做馬雲鎮哦，咁啊應該唔係啦，如果用中文名咁應該留啦。我谂唔啦，呢度真系可能个成绩唔系如理想，佢唔敢做啊。 系， 但系佢连预告片都唔见有噶喎。 冇，咁咪真系冇咯，好大机会冇咯。 系啊 ，poster 又唔见。 即冇中文预告片，应该机会细啲。但系值得睇噶呢套系咯，好过瘾噶。未有啲中意啲 figure 着衫公仔嘅，会觉得睇得过瘾啦。 嗯， 系。 咁中意幫 figure 影下相啊，咁啊应该过瘾嘅。 28號啊，其实仲有呢个死亡无限两次 loop。同埋呢個 即係阿北打講嘅嗰度 啦， 係啦，我哋今集阿北打 即係我哋香港會上 ，OK， 兩次。 仲有《龍珠超劇場版》布落嚟，都係28號， 係啦。呢啲要去到28號㗎啦，呢啲 係啊，28號嘅戲嚟。 下個禮拜就 咁如果嚟緊最近科幻片真係 Captain Marvel 啦， 真係驚奇隊長啦， 睇來真係似係啊。 佢唔係叫驚奇隊長啊，佢叫 Marvel 隊長啊，而家 係啊， 即 係而家嗰個字唔係驚奇咁解啊，其實係 Marvel 個標，即係個公司，係呢間公司個隊長。 即係啲女人而家可以話係，我 Marvel 到咯喎，咁咯喎。 唔係，即係呢個 Marvel 係個公司。 係。即係啲女人可以話，我 Marvel 到啦呢個月，我有少少痛啊 ，Marvel 痛啊。 哦，咁樣。 都得，系 要买啲 Marvel 巾用下啦， 都系个 M 字啊，系咯， 啊都系 M 巾喎，系 都系 M 字， 都系 M 字， 系， 阿 Marvel 队长最近都系 Marvel 队长啦， 冇啦 ，Captain Marvel 系啦， 好，咁呢度我话明白睇啊， 系，白俾钱啫， 白睇意思俾钱，系睇一定 白俾钱，系， 咁就哇，跟住咦？嗱，3月14號有《無面超人》平成 Generation Forever 喎、 哦。係啊，即係邊出咧？ 新嗰套《無面超人》喎，呢套應該係。 即係邊出咧？ 係應該最新嗰套電影版咯。 哦，即係我哋未睇嘅。 未睇㗎，新㗎。 即 係 邊個《無面超人》搭邊個《無面超人》咧？ 即係時王啊！ 即係有時王㗎啦，已經。係 啊、 哦， 時王啊，已經係係啦。 好 正。加戰套啊！ 哦，即 系阿、 啊、 标啊，即系两只标啊，而家系 系即系嗰套会做 ，OK？ 唔系系标定系咩咧？电套系标啊， 系标， 系啦，电系标，系啦，即系标同埋时王啦，呢度系啦。 嗯 ，OK， 就电版 新嘅剧场版啦，呢套就系、是， 嗯， 都会来，咦，竟然香港都几快做喎，而家都， 嗯，咁系几时玩？几时玩？ 3月14。 我3月14 ，OK？ 系啦，都算快嘅，都算快。 嗯，都快，都快啊。 嗯嗯。 咁啊，就系得呢啲系啦， 系啦。 三月因为有套乜 Captain Marvel 都 让晒啦， 系 啦。哇，咁我哋嚟紧几个星期都唔知讲乜噶喎，大佬，都冇嘢系咯。 嗯， 真系睇下有咩讲啊。 要揾下有咩题材先 系啊，会唔会又揾翻以前睇过某啲嘢讲下啦，系咯。 唔知啊，睇下啦，或者佢失惊无神嗰礼拜有啲嘢上或者弹出嚟。 可能又有剧嗰啲讲咧，系啊。 系咯，劇就因為你開咗季啊嘛，咁其實除非你 一路撈緊就少嘅。 係咯，因為除非你話你 Netflix 嗰啲啦，一係就咁，但 Netflix 你有冇見到？翻翻有冇見到嚟緊 未啊，未見到有啲咩新嘢啊，佢都 係咯，都係呢啲，係啊，慘啦， 乜點預告過？ 慘啦，好，到時睇下咩同大家講啦。 到時睇， 我哋預告唔到， 跟進下啲啦，係有啲， 好，就係咁。好啦，咁啊未完嘅，我哋跟住咧呢一節之後啊，有個特備環節就係、是、嚇、啊、Mr. 同阿 Peter 講緊咧，今集就講呢、這個咩話？點樣偽裝隱藏嘅即係科幻嘅技術係啦，即係科幻片裏面有啊呢、這個光學迷彩啊咁之類啦，或者隱形啊嗰啲咁嘅嘢啊咁樣，係咯，咁啊對比一下現實軍事係咯。插棵树喺个头嗰啲系嘛，爬啲泥啊嘛，我唔知道啊，我未听咁啊，得呢个题材啊，大家听听听埋先，唔好走开，系啦，好啦，咁啊咩渠道听到我哋啊？ 系可以喺呢个 Castbox、Castsquare 同埋呢个Vega 先，系啦，可以听到我哋， 系啦，听到我哋，咁讲一讲呢个 Castbox 嗰个条 link， 系就系、是、呢个 Castbox.fm。斜洞啊，之后就是这个CH 斜洞1372795， 是重复一次的 number 1372795， 是啊，就可以听到我们了，这个方便大家 download 和介绍朋友听，是的， 是没错、啊、其实呢之前有朋友讲过话叫我们、啊、可以抌下去一些啲中國大陸嘅平台嗰度咁樣睇下啦，咁但係我試過啦，其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佢咧就要用實名制登記啊，啊咁呢個我就覺得有啲麻煩，咁就可以要再考慮一下，係啦， 係即係隨住洗頭艇喺門口等你 啊，咁嚇、啊、有可能啊呢、這個真係唔好講笑， 係。 你竟然话呢个网络地球有 bug 咁啊？ 系啦， 系咯。 咁又唔系嘅，大陆网民都有讲过嘅。 佢讲冇事啊，你讲有事。 系。 好多嘢都唔一样嘅，你香港人啊，小心啲啊。 嗯。 啊，咁啊，唔知啊，我哋成日乱咁啊讲嘢啊，又唔知道人哋又点解读我哋讲啲嘢咁啊，好危险嘅，系啊。系咯， 都话 香港独木舟协会咁，你濑嘢啊你吓，简称港独咁啊， 系 唔掂啊，系啦，咁你今集又讲雨伞喎，死未？ 系啊， 系又讲学院喎， 系啦，有学院，哇，诶，死未？系啦，唔得啊，呢啲点出点上到架啊，我哋呢啲节目，系咯，得闲咧讲下台湾咁，大佬系咪先？好敏感喎， 系。 又話台灣嗰啲嘢好啊咁啊， 係啊，誒同埋日本嘢啊，又講下係咯， 係咯，又咁崇日正漢奸， 係啊， 係咯，又講高達，係 咯， 哇好睇啲 劇美劇，啲親英美比啊， 係咯，點得㗎？係咯，講咁少中國嘢係咪？ 係， 講嚟講去都係流浪地球啫嘛， 係咯，最多講係瘋狂的外星人啫，係咯， 嗯，係咯，嗰啲。大陸片嚇唔講下嚇點得啫？唉，唔知好咁諗下咩辦法啦、啊？或者點樣調翻轉啲聽眾自己唔擺啫？我哋根本其實係一個你可以擺噶，我哋根本係 under 呢個 com 咩話 creative common 嘅啫嘛。你都可以 share 我哋個，其實好奇怪咧，我哋最初擺出嗰陣咧，好多人 share 我哋噶，即係佢哋自己擺上去啲唔同平台噶，我都冇叫噶。我发觉好多平台都有人摆我哋噶，但系我唔觉得而家有咯。 嗯， 系啊，咁其实大家见到呢样嘢，咁你都系摆噶，你都系 upload 噶。如果你有 account， 你咪 upload。 嗯， 你又唔惊俾人拉啫嘛？系啦、 啊，咪 又唔系你一个节目，其实照计你冇危险噶。 系， 系咪嘅咧？系咪嘅咧？即例如你喺国内个 account upload 歌名顶咁，会唔会因为陶杰乱咁讲嘢咁拉你咧？照计都唔会噶，系咪先？嗱，當然你光明頂有版權，即係意思，即係可能嗰個節目冇嘅，即係啲咁嘅網台節目話明歡迎你咁，咁冇理由拉你㗎。係係咪我唔知啊。咁如果大家拉我哋啫，係都咁，咁你可以 upload 㗎， 你可以你自己 upload 嘅，系咯。我哋搞唔到咁多噶，即系大家见到有啲咩地方可以 upload， 大家 upload 啦，好嘛？大家帮手去 upload 啊，系咯系咯。我哋搞咗几多啊？系咯，我哋都就嚟死啦，而家都系咯，系咯。知唔知我哋一录到几点钟咧？系啦，就系天光啊，系啦， 系。 唔係夜啊，係好早啊，六到係天光嚟緊啦。OK， 好，咁冇啦嘛， 冇啦。 好，咁去翻首先我哋講嘅平台聽我哋啦。咁同埋大家幫手去 post 啊，大家你自己都可以 post 上唔同嘅平台 ，YouTube 咩都得，係咯。OK， 好。OK， 好，咁啊冇啦嘛。咁下星期再同大家發掘下咩科幻題材啦，我哋都唔知有咩啦，係啦。好，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